是我父明星，因何不被白兔带到荒郊？见雕梁想起了二弟 我家小将军命你马前回话。 去拍亲，哥嫂家中苦受煎熬，逼我改嫁， 南宫送子可曾转回关？ 我师父判死难上天，十六载度日如年少熬煎，亲娘切莫多埋怨，不愿三界血青天，你若能把书信写，小郎我与你把书传，宝贝说啊，你是我的丈夫太何处，你可知我的娇儿在哪边，他们都在定州地，我与你艰难，论起来你还是我的老王母。 不是。

痛苦的坑，打架红大

难眠，难眠好一个大但愿我相随呐，我好我的来唱红颜，我好比永远在前大唱，我把我的女儿困了